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 事事不听收音机，昨晚又打爆咗个电视，着衫四围走，三点几至起身落楼，头发就一九九，着件老西又摇摇皱，有时揾我呢就完全唔知，说话讲嘢呢就语无伦次，等我嚟话你知，我话知你，明知故问，我系乜都唔会理。我幻想日日就乜都唔使想，坐向街边睇啲人来来去去，男男女女离离合合，山山聚聚，想要自由唔要一切负累。我要我要每个人开开心心，痛痛快快寻开心，偏偏又要醒翻翻到呢个世界，听朝又要翻工，同时间斗快。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上，一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上，一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是人是鬼，捱累仔冇晒计，如果可以停低，现世都冇所谓。可以俾我有一次， 俾我有一次， 冇事出翻去都 出翻去。 但系个现实就系、是、唔到理想，冇话理想就想，又边有半斤八两？三番四次，定系三心两意，又或系一心一意，揾出个意义，做人唔容易。每个人有一个故事。翻到呢个城市，咪又系得个数字。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唱，一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 老细又催我唔唱， 一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

如果人民大會堂俾我哋演出，我諗呢個世界應該 係啦。如果可以上春晚咁樣嘅 話，我諗呢個世界都夠啦。係 啊，每一個地方都想去，不過呢個地方就比較特別啲就。 如果要去地方去到嘅話，即係個中國已經 冇錯，係啊，大 家 係好 個象徵意義好強， 好玩到北岸啦， 真係真係插旗啊，真係呢個 係啊。 咁我都死得面目啦。當時的細路而家大曬，問下佢哋。 係當時認為粗口有問題的應該而家都可以很合法咁聽同講粗口。 而家好撚難 為。基本上我哋大部分創作是嚟自喺條街聽到的聲音，咁其實我哋就冇話加粗口，我哋係唔減我哋聽翻嚟嘅嘢啫。咁呢個係。是忠於個社會的聲音， 係咯。其實你逢禮拜三、禮拜六在馬場聽得最多噶啦，使乜即係你話係你即係已經咁講，幾時用得最好啊？粗口啊咩？你啱啱跑唔到，係跑唔到 入啲， 跑唔入第三嗰啲咧，你就嗰啲係用得最好啦。球賽都會噶，係啊。 各位城寨的听众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城寨有乐的时间了。上个礼拜呢就介绍了这个港女女神这个杨千嬅的音乐。很多人留言呢都对杨千嬅的看法都挺负面啦。当然呢就各花入各眼啦。他在电影里面的形象都得到很多年轻的，我想八十后呢主要是嘅男男女女嘅歡迎，咁早期嘅歌係反而流行啲，我覺得咁近期嘅就呢幾年咧就已經冇乜好嘅作品。咁啊講完港女就當然唔少得就要講下港仔啦，咁所以今集嘅主題就係呢個獨男港仔。節目一開始嗰陣時咧就揀翻一對我自己好中意嘅 hip hop 嘅組合，就係呢個大難堂 LMF 嘅作品大難堂。咁呢個咧就好有趣嘅，呢一個版本咧就唔係原本咧2000年嘅原作嘅版本嚟嘅，呢個係佢哋開演唱會之前咧就特登咧錄咗一隻係 acoustic， 即係呢個用吉他手鼓啊搖鼓伴奏嘅呢個唱出新嘅大難堂。咁喺呢個訪問裏面咧，佢哋亦都講到呢首歌，佢哋對呢首歌嘅睇法。咁嗱，點解會講獨男港仔第一首歌就用 LMF 嘅大難堂咧？咁我記得呢一首歌一出嗰陣時咧，係好受歡迎嘅。嗰陣時嘅香港嘅 hip hop 嘅組合咧，就以呢個 LMF 為主啦。咁其他都有嘅，但係就嗰段時間係好多呢啲嘅 hip hop 嘅夜場裏邊啊 ，disco 啊。總之就係人都識 rap 咁樣，咁而呢個大難堂呢首歌我都係好經典嘅，因為佢係講出當時喺呢、這個97之後啦，一段好短嘅時間啦，2000年進入千禧年嗰陣時候，普遍嘅一種社會文化嘅反應。我覺得 LMF 嘅音樂咧係好地道嘅香港，同埋係好貼地，係準確地講出。將嗰個嘅好似以前《詩經》採風咁啊，將嗰個各地嘅啲風土文化寫實完美地去表達出嚟。咁喺佢哋訪問裏邊都講到，佢哋對用粗口入去佢哋嘅音樂裏邊咧，佢就係話我唔係特登加啲粗口落去，只不過我冇刪除嗰啲粗口嘅啫。因為喺生活裏邊咧，基本上好多人都係會喺佢哋嘅。平時的對答裏面是有粗口的，但是大難堂這首歌很多人就說鼓吹一種什麼都不做很hea的一種生活態度，但是呢在那個的很多年之後呢訪問回這個 LMF 的時候呢MC 人就說到呢，其實這個是代表他們呢就是什麼都不想理的那種的心態。那這對樂隊的改變呢就很大很大的，其實由當初什麼都不想理 代表緊一種好撇、好 hea 嘅香港男仔，或者叫做香港僆仔嘅嗰種心態，到最近嘅都仲係好有火嘅呢班中年嘅佬咧，咁就睇到啦。這個港仔咧，其實係會一路成長嘅。當然，楊千嬅嘅成長就係變成一個港媽啦，都脱唔出呢個港女嘅嗰啲價值觀。但係喺 LMF 嘅音樂裏邊咧，我覺得係。有機會再介紹近期啲嘅咧，就會睇到佢哋一個都幾清晰嘅轉變。咁喺香港嘅男仔嚟講咧，大懶堂呢種所講嘅佢哋嗰種心態，即係瞓飽就食，食飽就瞓，一係就坐喺度打機，咩都唔理。然後咧就最好你唔好搞我，我話知你咁樣，即係一種咁樣嘅描寫一啲嘅屋村仔啊、年青人啊咁樣。嗱，係一個我覺得好普遍嘅，因為喺九十年代嘅香港咧，我記得我初初出嚟加入民港同盟去助選咯。我1985年已經助選嘅啦，其實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喺讀緊大學一年班嗰陣時，咁啊到第二次咧就係1991年之後咧，就我第一份工就係喺港同盟做一個嘅研究主任。咁當時我同事就係陶君衡同埋馬鵝，咁咧就仲有陳國良咁。第一個 job 就係去呢個遮打花園嗰度咧，扮一隻白鴿，咁咧就做一個吉祥物，同啲細路仔影相。咁喺嗰陣時我就知道啲細路仔係好撲街，因為佢中意搣嗰啲吉祥物嗰啲手手腳腳啊咁。但係你又唔可以打佢，因為佢老豆老母喺度，咁仲要笑笑口對住佢。咁啊，除咗嗰個白鴿之後咧，一嚟好臭啦，因為之前可能阿陶君衡同埋阿陳國良著過啦，嗰啲汗味好犀利啦，咁啊自己著完之後，自己條底褲都濕埋。咁就做一啲咁嘅工作。咁但係嗰陣時香港嘅後生仔咧對政治好冷感嘅。六四之後出咗一代嘅人咧去從政啦，去選區議會啦，即係蔡耀昌啊、張燕登啊、陶君衡當時嘅學聯嘅朋友啦。咁就但係普遍嘅嚟講咧，都係對於九七過渡咧係採取一種話之嚟嘅心態。咁所以我覺得大懶堂係好有代表性嘅。大家可能知道 MC 人啦、David 啦。匪啦、華啦等等，咁其實佢哋由兩隊樂隊組成嘅，唔止應該三隊添。我哋嗰個年代咧就會去呢個高山劇場咧，就會睇呢、這個嗰時唔係唱粵曲嘅高山劇場，好多嘅樂隊表演喺裏邊，其中即係 regular 舉行嘅叫做 Dark Entry， 咁咧就好多新進嘅樂隊都會喺嗰度第一次上台表演 live 嘅。咁呢個David 應該就係嚟自呢個亞龍大。Anodize 的一隊樂隊，另外就有 Screw 和一隊 MC 人的樂隊叫 NT， 組成了這個當時的大懶堂 LMF 的組合。你知道這麼多人就找不到食的，其實所以很快就一出道很紅的，其實但很快就拍了一個生力啤的廣告之後就引起很大的爭議，就跟當日 Beyond 由地下變成 地面樂隊，就簽了經理人，就出了這個永遠等待，個個穿短褲仔好似童軍咁樣影咗張相之後，俾人鬧到撲街又係。咁第二個爭議咩咧？就係 LMF 係講因為用粗口擺喺佢音樂裏邊，咁亦都係當時好多歌唔可以喺呢個電台裏邊播出嚟啦，被禁啦咁。但係亦都係造就咗佢哋嗰個嘅，即係一出道就好受到注目。我好中意睇佢哋 live 演唱會嘅，其實我自己睇過兩次 LMF 嘅 live。當然我哋今時今日已經唔係嗰啲爛達達嘅死靚仔啦，已經係，但係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同年紀嘅其實，因為 LMF 行嗰陣時其實係啱啱2000年之後冇耐嘅，咁所以就十幾年前嘅嗰陣時嘅死靚仔，而家都40几岁嘅啦，其實。咁至於港仔獨男，除咗呢種 hea 下 hea 下。話之你之外咧，我覺得另外有一個男歌星都幾有代表性嘅，其實就係同楊千嬅一齊出道嘅陳奕迅。咁我自己好覺得陳奕迅有一首歌咧，係好代表到呢種嘅獨男港仔嘅一種嘅 style 嘅，大家聽下。 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 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仰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烟霸，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吧，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摸，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烟霸，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议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哈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快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现在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咁大家都聽完呢一首陳奕迅嘅浮夸咧，好多人就會即系喺卡拉 OK 都會唱，但系好少人去探討陳奕迅呢一首歌背後嗰種心態，其實一種好自卑，就因為自卑而所以好自大嘅人，其實好似強國人嘅，我覺得。但系咧就我諗好多我哋對獨男嘅理解都係咁樣嘅，即系因為對自己嘅外表唔討好啊，或者係覺得自己冇乜。即系唔系呢个型英帅靓正咁，所以咧就变咗追女又冇乜自信心啊咁。咁反而咧就会做出一啲好 odd 嘅嘢。嗱，浮夸呢首歌就系讲出咗呢种即系内向、自卑、冇自信，但系又成日都想希望人哋嚟赞赏自己，即系个内心其实就好焦急，希望人哋关注佢，但实际上又冇人关注佢。所以佢一首嗰首歌一开始讲就係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冇人来，根本冇人刮佢其实係。咁所以呢就永远呢就 做一啲好即係覺得哗眾取寵嘅嘢，即係希望人哋關注佢。咁我相信喺某個年紀嘅男仔咧，喺香港成長嘅男仔咧，都會經過阿陳奕迅呢、這、一個呢首歌裏面所講嘅浮誇嗰個階段。無論係衣着打扮又乜都好啦。咁我相信就，如果大家中學嗰陣時見到我，一定會覺得我好好笑。第一我冇而家咁高大啦。嗰陣時我中一嗰陣時咧，其實係坐喺成個課室裏面嘅第一行，係最前嗰行。大家都知道，女仔係早熟啲嘅，其實同埋嗰陣時我哋嗰啲女仔好多係嚟自徙置區嘅東頭村嗰啲附近嗰啲同學嚟嘅，咁就都幾曳下，又早熟啦，又曳啦，咁成日俾啲女生玩添，即係拉你入女廁啊咁樣，即係俾女生欺凌嗰啲嚟嘅。咁啊，但係咧就冇惡意嘅，就大家玩下嘅啫。咁但係個內心就開始有一種好自卑嘅感覺，因為咧其他男同學就開始。我記得最記得係咩咧？就係變聲同埋有須，同埋咩咧？有一次上呢、這個體育堂換衫之後咧，有個同學咧掹咗條毛出嚟問我哋：僆仔你有冇啊？咁啊，咁就即刻戒口震震，梗係話有啦。咁即係青春期嘅男生咧，總會係有一種咁樣嘅由自卑到自大。突然間會做一啲好 odd 嘅嘢嚟，希望吸引呢個女仔嘅注意，或者係希望心儀嘅女士咧，係會突然間擰個頭嚟望一望你咁樣。咁嗰個就唔係獨男嘅一種嘅性格嚟嘅，我覺得而係一個過渡期嘅男仔，由一個僆仔，即係叫做小學生進入初中。好多人話初中係一個好浪漫，其實唔係嘅。對我哋男仔嚟講咧，初中係一個好痛苦嘅回憶嚟嘅。好多人話女仔有一種病叫做中意病，就係中意嘅女仔咧，開始啲情緒係好難捉摸，好想人哋認同，但係又好怕人哋批評佢。對於呢個愛情有啲期望，有啲盼望，但係又好自卑咁。其實呢種中意病啊，唔唯獨是喺女仔嘅，我覺得中意嘅男仔其實都係好痛苦嘅。另外一個折磨就係當然係暗瘡啦。咁所以咧就。點解 Jacqueline 咁流行就係咁嘅原因，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嗰啲嗰陣時暗瘡膏啊，周圍賣廣告。我讀中學嗰陣時係，嗰啲個人嘅健康衞生又唔係咁注意啦。跟住就夜瞓啦，成日都食嘅嘢又肥膩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必然就會暗瘡滿面嘅。咁呢啲暗瘡仔，中意嘅暗瘡仔咧，就永遠都係嗰幾個自己冇女仔騷嗰啲就走埋一齊。咁就變成咧，就係呢個獨男嘅始祖啦，就係八十年代嘅呢啲暗瘡仔。咁就我覺得陳奕迅呢首歌係好講得出呢啲嘅自卑男子嘅一種嘅精神狀態。咁就但係陳奕迅，我覺得另外一首歌都幾有趣嘅，即係如果你想理解一下呢個嘅獨男慢慢由呢個暗瘡仔進化之後，就係九十年代卡拉 OK 時代係點樣嘅咧咁。咁跟住呢首歌就係陳奕迅嘅《K 歌之王》。 我唱得不夠動人，你別皺眉。我願意和你約定至死，我只想嬉戲暢遊到下世紀。請你別嫌我將這煽情奉獻給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性感。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目，赠我。 手，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未算罕有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给你用力作二十首不舍不弃，还是送你爱得过火，给你卖力唱二十首真心真意，迷宫风都因我动容，无人及我，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咁嗱，呢首 K 歌之王，我覺得係差唔多對卡拉 OK 時代嘅一個嘅總結嚟嘅。咁點解獨男喺卡拉 OK 裏邊會揾到自己咧？咁樣，我記得嗱，頭先嗰一首歌咧，《浮誇》裏邊咧就係講十八歲喺個舞會嗰度，其實冇人刮噶嘛，懵盛盛開即係開 party 嗰陣時就係戇 quack quack 噶嘛。咁令我想起就是其實在這個周星馳的一部電影裏面呢，就是蛋撻王子，他就是說自己是一個溝女王嘛，就是教郭文輝去溝楊公瑜嘛，但實際上他就是由中學的時候是一條蛋散暗瘡男，溝不到女，就想追鄭秀文，又搞到一鑊粥毀爛了件衣服，就最後尾才即踢爆原來就是一個溝不到女的可憐蟲。我覺得那套戲是很講得出香港的男仔，大部分其實是一班裏面真正很標青的，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那些女被他溝曬的只有幾個而已嘛，其實是。但是你二十幾個人裏面只有幾個是這麼標青的，那其他十幾二十個那怎麼辦呢？就是那種溝不到女的可憐蟲咯，所以為什麼你會覺得呢，在那個年代裏面呢我記得就是很多聯校的活動呢，我哋去到咧都係戇居居企喺度，就好似呢、這個浮誇裏邊阿陳奕迅所講嘅，就係、是、永遠都冇人注目嘅咁。咁但係就卡拉 OK 年代咧，就開始令到好多呢啲獨撚啊，就有一個發泄嘅渠道啦。就係話當佢揸起個麥嗰陣時候，好投入去唱呢啲嘅 K 歌嗰陣時咧，佢就沉醉咗佢喺自己一個嘅浪漫嘅叫做 fantasy 嘅世界裏邊。所以點解呢啲嘅暗瘡仔大咗之後，第一個階段就會唱 K 啦，第二個階段就係蒲信和啦。咁蒲信和就係咩呢？就喺裏面咧就開始咧喺日本嘅流行文化、動漫文化裏面咧去追尋佢嘅摯愛啦。咁所以除咗中意唱 K 之外，第二就係去蒲信和啦。嗱，蒲信和有兩種人嘅嗰個年代，一種係買閃卡，但另外一啲就唔係啊，係買動漫嘅產品啦、手板模型啦、嗰啲露出底褲嘅呢個手板模型啦，或者係呢個桂正和嘅電影少女啦，好似有真人版添啊！而家咁咧就嗰陣時咧就進和仲有幾檔係得呢個日本 A.V. 錄影帶添，我記得。咁就我前兩日喺奪命撈鬆講到植樹武志，啲聽眾仲質疑我，就話你都識佢咁樣。其實植樹武志去進和嗰陣時候我都知嘅，其實係好轟動啊！正警察要封曬差唔多大半條彌敦道，因為啲獨男咧係逼到出去彌敦道出邊等呢個女神。因為植樹武子，你唔覺得佢嘅樣咪就係桂正和嘅電影少女嘅翻版咯？咁所以咧，呢個去到卡拉 OK 年代咧，就好多男仔咧都中意唱 K 嘅。大家以為淨係女仔中意唱 K， 我覺得唔係，有好多男仔係中意唱 K 嘅。通過同嗰啲咩張學友、湯寶如啊嗰啲咁嘅男女對唱嗰啲歌咧，就求其懟個麥去俾自己呢個喜歡嘅呢個女同學咧，就希望咧就大家唱唱下嗰陣時候擦出火花啦咁。咁當然實際上係唔會嘅啦。咁但係呢一首 K 歌之王有趣嘅咩？當然就係阿林夕一首自嘲嘅作品嚟嘅，就係將佢自己填嘅歌詞嗰啲情歌，最流行嗰啲 K 歌嘅歌名咧，就擺曬落去。其實 咁啊，陳奕迅又唱得好好，我覺得係即係大紅之作嚟嘅。呢首歌應該大約係2005年咁上下，都十幾年嘅啦，其實。咁大家估唔到 K 歌之王裏面有嘅歌係咩呢？大家聽嘅前奏就知啦，其實嗰個嘅音樂嘅前奏就係阿王菲嘅一首好經典嘅作品啦，《約定》啦。咁然後咧就《我願意》啦，《約定》啦，《暢遊到下世紀》啦，都係嘅，其實係歌名嚟嘅。跟住就《奉獻》啦，《憑什麼》啦，《擁抱》啦，《情歌》啦，《相信》啦。对白啦，誓言啦，幸福摩天轮啦，心血啦，一一啦，垃圾啦，眼泪啦，渴望啦，地老天荒啦，不舍不弃啦，过火啦，真心真意啦，全部都系咧系流行曲嘅歌名嚟嘅，其实咁所以咧就大家数得出嘅都唔少啦。嗱，跟住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其实系由开首就系、是、陷咗呢、這个。王菲的《約定》，而中間過場就陷了楊千嬅的《再見二丁目》，而最後尾的結尾的時候就是將傅佩嘉的作品《絕》就陷了下去。所以我覺得是一首 很特別很特別的歌。除了因為、我想說這個、就是、男仔唱卡拉 OK 之外，其實也很想介紹這首歌，是一首我覺得是、經典的作品。但是卡拉 OK 年代裡面就好快咧就離開嘅，即係我覺得，因為嗰啲獨男咧發覺佢喺卡拉 OK 裏邊咧揾唔到真愛，除咗因為唱歌唔好聽之外咧，其實就係因為大部分嘅女士當佢哋開始離開學校出嚟工作之後咧，佢哋就會更加接觸到一個成人嘅世界，咁獨男面對嘅競爭者亦都越嚟越多，條件亦都比佢越嚟越優秀。譬如你在學校裏面認識的同學，到他出來做事的時候，他遇到的可能一些的人生經驗啊、條件啊、即物質條件啊，或者、年紀比他大的人呢，這些男士可能就沒得拼的嘛，是不是一條靚仔的嘛。所以很多時候經常出現了一件事，就是說什麼呢，是上一集我講港女的時候都提到，就是港女經常埋怨港仔不成熟，經常掛著去蒲信和，即是個女仔已經諗緊啊！我哋將來儲錢點樣去買樓啊？去喂嗰陣時可能90年代愉景灣發售，可能仲係十皮嘢可以入場嗰陣時，咁啊女仔可能諗緊啲嘢嗰陣時，個男仔就會繼續話喂有限量版嘅超合金喎、啊、咁樣，咁所以咧就造成咗好多愛情嘅悲劇，亦都係咁樣發生嘅。咁如果係講港仔嘅獨男嘅音樂情歌裏邊咧，我相信有三首歌一定不能够避开的。首先先送上的是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曲，就是 Juno 的《耿耿于怀》。 你最近还好吗？还爱看少女漫画吗？最近近乎没露面，你有新对象吗？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我想听你意见，这算是病吧？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怎样也不可一样爱慕他？难道没练习太耐，感觉都追不回来，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不懂得如何谈恋爱，还是我太爱你，对过去太放不开？难道是寂寞太耐，生锈的锁不能开？若是也切断了，留在旧患锁在怀内，放满对你的爱，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爱。从前的歌，往事若然未落幕，再揭起有害吗？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我想听你意见，这算是病吧？ 是怎样也没令自己恋上他。难道没练习太耐，感觉都追不回来，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不懂得如何谈恋爱，还是我太爱你，对过去太放不开？难道是寂寞太耐，生锈的锁不能开，钥匙也折断了，留在旧患锁在怀内，放满对你的爱，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爱。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耿耿于怀从前的爱，从没有振作过，痛了再痛也应该。难道是寂寞太耐，生锈的锁不能开，往事却似断箭，还剩下在体内，若怀内放满对你的爱，害怕一直也再没法恋爱。 咁大家聽過呢個第一部曲之後咧，嗱呢首歌係 Juno 出道冇耐嘅作品嚟嘅。咁大家睇到佢拍嗰 MV 咧，都係喺中環石板街附近。咁就仲有吳日賢啊咁樣。咁啊 Juno 仲係好長頭髮，就未剃光頭添嗰陣時。咁呢首歌就都算紅嘅喺 Juno 嘅作品裏面，但係你知 Juno 一出道都好大鑊嘅，因為佢有錢仔咧，基本上又話佢買 fans 啊，又成啊，咁啊成日俾人唱衰佢啊咁樣。咁外表又唔好標青啦，又矮啦咁樣，咁所以就係先天注定都行咗一條好艱難嘅路。但係我自己好佩服嘅，其實即係 Juno 行到今日，最近我睇咗 CNN Style 嘅對佢一個訪問，我覺得係香港嘅年青嘅喺佢嘅年代出嚟嘅藝人，能夠自己行嗱，唔係有錢搞得掂。我成日覺得好多人話：，屌你有錢大曬啦，你玩曬啦咁。但係有錢仔香港多的是啊，但係有錢仔而契弟嘅一事無成嘅更多。所以我覺得 Juno 自己能夠由唱 pop 唱歌啦，然後做電影導演啦咁樣，拍出呢個殭屍呢一套嘅作品咧，我相信係自己個人努力嘅成就嚟嘅。咁而呢個耿耿於懷咧，就由佢出道冇耐嘅一首作品，一路到差唔多過去嗰十幾年咧，係完成三部曲。其實係講緊一個男仔離開咗一個女仔之後，對佢念念不忘，希望有朝一日會再同佢重遇，即使自己已經有新嘅愛侶。嗱，咁呢啲咁樣嘅主題嘅音樂就唔出奇嘅。其實對好多獨男嚟講咧，最重要就係咧，佢離開咗個女仔都成日諗住個女仔會好掛住佢喎，唔知點解。又或者覺得自己好似好重要咁樣，人哋又會好思念佢咁樣。可能即使人哋已經離開咗佢，已經有自己生活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一首歌咧，就唔出奇。但是如果是一首連續劇，是過去十年十幾年的連續劇，由三首歌去組成這個愛情故事，我覺得就很特別了。那去到中段呢，就 Juno 推出了另外的續集，就是叫做《念念不忘》。 十年又過去，舉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夢裡醉赠你哈鲁吉提那玩具，这天早变作没理香水，你的笑却是照旧和煦，留在你漫画书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就像那青春洪水，现在已经不可能追。那故事总算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念书等爱侣入睡却偷看。 刹那，今生停顿了吗？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狠往这旧人心上挂，现实过得不顺吗？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那故事仓促结束吧，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只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记忆中你仍像初恋好汉，吻过20年还未寒，离去60年仍热烫，共你就似被旧情下了干，像下了干，每晚都想起对方，谁亦会讲。其实只要让我紧紧某人，思忆早闪闪发光，个个也探问爱恋不老的秘方，唯独壮烈离座可百世流芳。你未忘，我未忘，由星般再过。那故事仓促结束吧，到气绝便已安葬，才成就心里那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天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留恋着不想过对我。 10年之后，当耿耿于怀再变成念念不忘咧，耿耿于怀就是一首普通的情歌嚟嘅，我觉得，旋律好易听，好易上口啦，咁样。但去到念念不忘，我覺得就開始有啲變化，即係呢個黃偉文，我相信都係即係有啲功力。呢個變化係咩呢？就係用今日10年之後望翻轉頭，呢10年來呢個男主角對呢個感情嘅睇法，而佢仍然係即係讀得好緊要。我覺得呢首歌就佢仍然係好依戀住嗰個世界，仲諗起當日送嗰個 Hello Kitty 俾佢啊，佢哋兩個就係呢個漫畫嘅裏邊嘅神話嘅傳說咁樣啊咁。咁就完全係呢、這個即係腦內補完，即係自己嘅想像嚟嘅。其實咁就嗰、那個主人翁咧，就沉醉咗喺呢個童話嘅世界裏邊，而令到佢同嗰個現實係格格不入。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話呢首會唔會係香港獨男之歌咧？咁我覺得就好多人就話高登仔嗰啲先係。其實我覺得真正獨嘅其實係黃偉文呢一首作品，因為嗰、那個我相信如果行多一格就是痴線佬嚟嘅啦，呢個去到一個地步，即係對於呢個10年前逝去嘅感情嗰種嘅幻覺，一種漂浮嘅想像，一種虛幻嘅，令到自己沉溺咗落去嘅，就寫得到嘅就唔多咯。我覺得真係咁，所以咧就念念不忘出咗之後咧，就對 Juno 嘅一個形象有很大的改變。當然他那個 MV 就黑掹掹拍到，但是就開始步向這個走高檔藝術的形象，就不是再是那些僆仔偶像。我想他揀啱嗰條路，因為他的條件其實做偶像派是不得的，但是如果是做一個以創意實力為主的呢，就反而呢在當時甚至是今日的香港流行樂壇裏面呢，即是小鮮肉多的事，但是即是嗒落有味嘅咧就好少嘅，咁所以念念不忘出咗之後咧，10年之後同耿耿於懷10年之後出咗呢首歌咧， 我相信是很多人会因为这样而对麦浚龙是改观。而这个独男故事我觉得最巅峰是什么呢，是去到第三部曲，就是跟着下来和郑安琪合唱的《罗生门》。 若果你未觉荒谬，被传闻谈论的疯子挽着手，很感激喜欢我十年仍不休，跟一旧同学说我已耿耿于你心六百周，很可惜这一世未能长厮守，但事实如若告诉你或更内疚，我爱过哈鲁吉提吗？似乎没有。狄更斯是漫画吗？仍然少女误会了吗？迷恋闭眼才给美化，但其实真懂得我吗？那动人时光不用偿还，可能提取温暖以后到严寒，就关起那间房最动人时住睡十年最难是风，真心讲想起那段情仍不枉，若路上重遇会笑笑问你近况，你每晚更新的脸书却无遗憾，离别了若伤心安，先不要每夜重返旧案，望着更好的地方，为下段爱恋吸收阳光，那动人时光不用偿还，探明爱恋不老的秘方，唯独初夜你将可百世流芳，你未忘我未忘，由星伴再旁，不心安清早与夜来亦茫茫，收不到信号过两秒又再看看，你说过想恋系对方从前红花等于老地方，不敢插翅再装，就关起那间房，有如绝症天天有预感，幸福即将在光，如期沉睡于冰冻某地方。 罗生门呢首歌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系2015年推出嗰阵时已经系好犀利嘅啦。咁就攞过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啦。咁就佢同呢个耿耿于怀两首歌出嘅时间其实差好少。咁但系咧就我相信系已经。有做耿耿于怀嗰时已经是做念念不忘嗰时已经有呢个想法啊，就是会有第三部曲㗎啦已经系。 咁呢、這個嗱，耿耿於懷同念念不忘都係從個男仔嘅角度去講佢對呢個女仔嘅感情嘅消失之後一種嘅沉溺，係一個幻象裏邊對佢點樣懷念。咁但係咧，去到個高潮就係呢個羅生門就反高潮，就個女仔出嚟唱。羅生門大家都知啦，其實係一個芥川龍之介嘅小説，就係講即係唔同嘅人去描述一件事嗰陣時，大家原來睇出嚟嘅嘢係好唔同。咁所以我哋經常都用變成係一個嘅代表，即係好似一個成語咁樣。羅生門就係話好似人言人殊。咁究竟女仔睇出嚟係點嘅咧？咁其實佢就話我根本就從來都唔中意 Hello Kitty， 你根本亦都從來冇瞭解、冇認真去理解過我。咁啊，都真係好毒啦！真係我覺得。即係原來呢個男仔係自己生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嘅。不過謝安琪代表緊呢個女士出嚟唱嗰陣時咧，就原來係發覺特別係後尾嗰句又好笑過，我覺得謝安琪就唱緊，其實呢啲嘢就應該拎去福島啊算啦咁。咁啊 ，Juno 就唱緊就話佢喺冰島度等佢。咁啊，大家根本係福島，大家都知啦，呢個核電之後嘅一個災區嚟噶嘛，其實。咁而呢個女主角嘅剖白顛覆曬之前呢、這個男主角嗰種嘅痴纏嗰種感情，而根本上女主角對呢段感情亦從來，我諗即係佢覺得已經係過去咗好耐嘅嘢，今時今日佢已經完全冇感覺，亦都唔係好在乎啦咁樣，咁變咗就好似各有各自說自話咁樣。咁所以就如果你串埋三首歌嚟睇咧。你話佢係咪真係香港獨男之歌呢？叫做獨男三部曲。我哋成日笑咧，獨男 FF 就係咁嘅意思。所有無論你對呢、這個電影少女好、植樹母子好，或者初音好咧，全部都係喺自己腦裏邊去幻想嘅一個 fantasy 嚟噶嘛，咁樣。嗱，咁就喺呢一首歌之後咧。大家知道之前嗰啲都係好文藝性啊，或者靠我去演繹，即係佢講出呢啲港仔獨男嘅心聲咁。咁但係喺近呢十年度咧，開始討論呢個獨男收兵啊、娘娘啊、觀音兵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咧，或者即係獨撚一個更開心流行之後咧，就討論嘅多咗好多，我覺得亦都好直接嘅。咁有啲樂隊新進嘅樂隊咧，甚至就係用呢啲嚟做佢哋嘅主打，喺 YouTube 上邊去發表佢哋嘅新作咁。咁我覺得其中有一隊樂隊好有趣嘅，叫 Senseless。咁裏邊有一首作品就係咧直擊呢個獨男生活嘅，連個 MV 都係嘅，包括嗰個主唱個樣子都係嘅，就係叫做《觀音兵》。 係咁啱嘅，咁啱嘅。放學啦喎，你好。Hello， 放學啊？嗨， 实实个更加仔，我总怕佢唔制，冇样冇钱搵边个睇？祝你生日快乐，今年揽住你嗰位会系边位？冷雨夜我不想归去，观音兵不想再当兵，这些机会不属于我，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不如我们keep住做朋友啊。 最怕是追咗佢，追不到佢，成功水苦干。 这首观音兵就当然明白了，里面也提到很多我刚才讲过香港独男的，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常出现的，譬如超合金啦、初音啦、大宠爱这些。那就这个很多时候是大家见到譬如漫画节或者动漫节里面呢，就是冲去买周秀娜的揽枕啊，买这个限量版的那些的超合金啊，而家就是高达啦，可能是或者是那些写真集啊，咁样。咁就慢慢呢，由被人嘲笑呢，而变成是什么呢？他们自己自强起上来，就自嘲是一个独撚，咁呢就是呢站出来啦。咁这个过程我都挺有趣的。因为这里就跟一套日本的电影《电车男》有关的，我觉得。独男这个字，其实个独字呢，是源于这个日本的流行文化里面呢。如果你有看这个古谷实的作品呢，道中兵团呢，你就会知道在日本的漫画里面一路呢都有这些角色的，都有这些独男的角色在这里。那就是呢肥仔啦，永远都是衣不称身的啦，孭着个背囊啦。咁如果电车男里面嘅就係着格仔恤衫啦，孭住个背囊，个背囊重到就係唔知几时任何时间个背囊都係咁重嘅。咁而呢个电车男就令到咩呢，鼓励咗千千万万嘅呢啲独男呢就站出来啦。因为佢对登上流行文化就等于剩女一样。当初就係我哋话嫁唔出嘅女人叫剩女呢，大家就即係好似一种负面嘅标签。但慢慢喺流行文化将佢加持咗之后呢，剩女就好像说我是剩女有什么问题啊，这样。那所以呢就变成是观音兵之后呢，其实就网络开始呢就在高登改编了古巨基的其实一个更开心，就将它变成一个粗口版的 作品。咁今集我哋播嘅歌咧，其實都有粗口嘅 ，LMF 也好，或者係呢、這個跟住落嚟播嘅都係。咁但我覺得個讀撚嘅撚字就唔係開心，唔係粗口嚟嘅。其實嗰、那個我哋成日講嘅細個咩撚手小菜都係咁啦，咁或者撚翻幾尾啊咁樣。咁咧就喺高登改編咗之後咧就。古巨基都唱過嘅，其實即係唱翻呢一個版本，因為令到呢首歌係重新再流行起上嚟。咁而另外咧，就亦都有一隊嘅即係後生仔嘅樂隊咧，就將佢改編成更嚴肅地去改編成為一首歌嘅。咁咧就係、叫做神奇膠。咁咧就係、跟住就係播佢哋嘅，其實獨撚一個平安夜更開心。個 MV 都幾好笑嘅，其實我覺得。 其實獨撚一個更開心，使撚你講？ 其實獨撚得一個更開心，淪落日子有火腩飯到今日，聖誕樹塑膠好逼真，太多燈飾耀眼繽紛，可愛的少女個個有男有身貼身，其實獨撚一早要更適諗，無謂為中出一夜，短鬆一生，咪氹我啦，講心不講金，眼見啲煙都係咁熄緊，點再敢去行信我買超合金？夜深似超合金，冰凍難禁，連帶寵愛都嫁了人，聖誕靠老人憐憫，對住個魔鬼肉緊，到最後還是上高登。獨撚鍾意獨身，一個人怎？神若夠狠，請講說我懷內上有個攬枕。全年得今晚量多冷，得一个更开心，谁又乱咁啱？我得一个没有情人，我女友把声好高音，日本妹名字是错音，抛弃三次元，爱情瞬间发生。其实独撚识得諗最开心，全日无影蛋包饭共女仆人，这里有太多好知音，连这根魔法是不等，沾上这毒人，你似金过大长金。夜深撈個面燈，等到滿親，連帶寵愛都嫁了人，聖誕靠老人憐憫，對住個網怕夾親，到最後還是上高登。獨撚一世獨身，一個人怎？神若夠狠，請講說我懷內上有個攬枕。琵琶如未奏，馬上催我獨飲，明明已死心，咖啡杯企不穩。一世独撚，一世独撚， 不要再说了。 其他我仲接受到，呢句真係好過分啊，大佬，有乜改改佢咧？ 都得嘅，都得嘅。 嗱呢首其實一個更開心改編自改古巨基嘅音嘅作品改編咗之後咧，就前嗰幾年都好流行。我記得有一次咧就同阿周博賢做節目，咁就好似係平安夜嚟嘅嗰晚，咁我哋就喺度笑我話：哇！你班友平安夜都喺度聽我哋做節目，即係同冇女朋友去街啦咁樣，可唔可以現下身啊咁樣？咁啊突然間，哇！好多人咧就即刻咧就 send message 入嚟。咁我相信網台嘅聽眾裏面咧，呢、這個獨男界都唔少嘅。其實咁，因為咧就當然對獨男嘅定義，好多人都唔同咧。有啲就覺得係暗瘡仔嘅即係延續版啦，有啲就係肥仔啦，因為少運動啦，有啲就係唔著重外表打扮啦，話佢哋就係即係求其著對波鞋、戴頂帽、著件格仔恤衫咁出街嘅啦，牛仔褲。咁就同嗰啲著嗰啲窄窄嗰啲 Dior 西裝啊，好窄嘅褲同埋好尖好長嘅鞋嗰啲就唔同啦。獨男就唔會係嗰種姿整怪，即係呢個韓星剪個湯碗頭，或者修眉嘅男士就另外一類噶啦。其實咁通常獨男咧好多時都有啲專長嘅，包括係 IT 嘅專長啦，或者係模型專家啦，或者係某一類收藏品啦，包括係波多野結衣嘅寫真集啦，或者係呢個高橋聖子嘅 AV 啦咁樣。咁喺女士眼中就覺得咦咁樣，咁另外一類就利用佢哋啦，就係我哋成日叫做娘娘嗰種啦，就將獨男去收成呢個觀音兵。咁咧就因為佢哋每個獨男都有自己強項噶嘛，咁如果收兵收得多嘅話，都硬腳嘅真係。手機壞咗有人幫你攞去整，跟住咧就想撲飛有人幫你去排隊咁樣。咁但係觀音兵其實是一個過渡身份嚟嘅啫。如果做兵做咗幾年都冇著數，手仔又未拖過，成日俾人呼來換去嘅話，咁就會走噶啦嘛。咁所以收兵咧就都係要即係、就是、一個長期同女士同減肥同收兵都係一個長期嘅工作嚟嘅。咁就嚟完又去，去完又嚟噶嘛。咁但係獨男，我相信咧係咪一個過渡身份嘅階段咧？咁我覺得同港女都係一樣。好少係由中學中二開始讀到52歲嘅，我覺得係一個身份過渡，就係話當佢個改變係咩咧？可能佢有正常嘅社交生活啦，開始或者工作之後，佢嘅朋友嘅圈子擴闊啦，或者由一個自由工作者變成一個同其他人要分工合作啦，咁咧就會出現改變。好多時啲人就會覺得好似佢哋嘅生活好似冇乜成就，一事無成啊。或者好像大懶堂裏面所講的呢些香港的後生仔是咩都話之理啊，唔上心啊咁樣。但我正如我頭先喺節目一開始講，就係、是、如果佢係你人生某一個過渡嘅時期，咁佢始終有一日會成長，所謂脫毒嘅、哦。如果脫咗毒之後，所以好多人就係話女仔，我哋話會由醜小鴨變天鵝，其實男仔都係嘅、哦。佢由獨男脫毒之後咧，可以會創出一番成就事業。好多年前我哋聽大懶堂，即係 LMF 呢首成名作，就會覺得好代表嗰種好 hea 好撇嘅僆仔嘅心聲。但其實你有冇諗過，好多年之後嘅 LMF 其實唱咗一首歌，而呢一首歌，我相信嗰種火、嗰種中年嘅老味、對社會嘅批判、對香港嘅現狀嘅不滿，你冇辦法想像，就係當日嗰班大懶堂嗰班人嚟嘅。其實呢一首歌就係我喺節目最後尾送俾大家，就係、是、獨男終於成為一個中年嘅 tough guy 硬漢嗰陣時，究竟會變成點咧？就係、是、LMF 嘅揸緊中指。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Considering what the world is now, with all the misery, conflict.Destructive brutality, aggression, and so on. Man, he's still as he was. He's still brutal, violent, aggressive, acquisitive, competitive. And he has built a society along these lines.Thank you. 慰，不惜一切，就算我哋依然始于人世，家人相隔九冠，最叻系揾剑制，事实摆在眼前就冇捻弯，冇得蒙蔽，巨山未倒下，头颅未被斩下，有法治一人，我哋依然不怕，逼不得已大难逃要出嚟伸张正义，但系呢首歌嘅内容并冇牵涉到政治，我话你知，个世界越系动荡，我哋嘅思维就更加要懂得开放。 Come on！但我会捍卫，即使死不眼闭，并不认为你所谓的需要克制会带来公平，肯定压倒一切，屈服于前辈，不怕招费，见权贵一样招费，正义是不顾一切，不怕揭穿虚伪，住俗世继续警世，不会感到孤独，为自由不枉一世。我知道世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我屌你亦无需要对号入座，我愤怒你无需要大惊小怪，乱交